三、背诵绕口令。十四和四十，十四是十四，四十是四十。不要把十四说成四十，也不要把四十说成十四。